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二的固定单元了，我们依然要邀请一位嘉宾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的客厅这个空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呀，怎么解决一下我们节后综合征这个问题。欢迎来自于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阿紫，欢迎阿紫。 大家好，我是阿紫，来自花刊。 哎呀，说到这个节后综合征啊，我们有听众说，哎呀，这个怎么感觉节还是没怎么过就结束了呢，又要投入到紧张忙碌的日常工作里面了，感觉情绪有一点点低落，所以想要听一下节目，看有没有办法让鲜花啊，用鲜花的方法让自己的心情尽快的好起来。哎，你说其实看到花我们心情自然就会好， 没错， 但是对应这个觉得年没有过完，自己不想工作这个状态，是真的可以用花的办法来去唤醒一下自己的身体吗？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吧，咱们必须得上班，这个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鲜花特别容易，就是我们给鲜花赋予的一个含义叫做有花的日子平凡而美好。它是普通的一天，但是可能却是因为你眼前有一束花，然后点亮了你的生活，你就会觉得那一天在精神上在视觉上有一些寄托。所以我觉得其实鲜花来讲的话，它确实能够让你更快的去恢复到一种你不那么想收回来的一种情绪当中。 明白了， 对， 就是哎，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它可能是很平凡的一天，很普通的一天，但是每一天呢，我们都可以用鲜花来作为一个唤醒我们对生活热爱的一种调剂啊，这个呼唤我们的， 没错， 每天叫醒我们的是梦想，还有鲜花。 对。 好了，这个怎么样用鲜花来疗愈一下我们有可能会出现的节后综合征？但是我相信，其实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人，你们从我们节目这个每年变换的这个订阅开始，就应该已经可以感受到生活的这个蓬勃生机了啊，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当然鲜花也可以帮我们来辅助一下。那如果想要问到阿紫一些关于鲜花调剂我们生活，包括调剂一下我们现在的工作状态啊，有什么想问到他的关于鲜花的问题，今天都可以在我们的客厅里面来提出来。互动的方式啊，唯一的平台是在微博上面，要提醒一下大家，看到图片还有跟我们来互动的方式都是在微博上面。今天呢，阿紫也给我们带来了酒图，待会儿我们也可以挑着说一下， 对， 为什么这些花会作为今天来疗愈我们节后综合征给大家来看到的养眼的图片，它们都是一些什么花啊？平时我们在家要怎么打理它们？看图和跟我们互动留言的方式都是微博，再说一遍，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哎，但是刚才 听到阿紫非常心疼的咳嗽的时候，我突然想问说，因为今天这个天气状况其实不是特别好。 对对对。 我好像印象当中啊，曾经有人说这个绿植，它也是有一定的，这样叫净化空气也好呀，或者是让我们室内这个空气变好的这个作用。 对对对， 所以这是真实的一个状况吗？ 对，有一些绿植吧，比如说像咱们经常会被提到的又有特别好养的绿萝，我看到咱们演播室里还有好几盆。 啊，这个对，让我们一直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 对对对，然后还有包括像一些常春藤这样类的藤蔓类的植物，它确实会有一些能够起到空气净化的作用。 哦，这是真实的。 对对对。 但是因为你知道现在因为空气，我们说到空气质量，比方说PM2.5 啊这样的专业的名词会比较多，那我们已然知道它这个颗粒是非常微小的。 没错。 啊，我原来会觉得说没有太多的作用的原因是，你说绿萝嘛，叶子那么大，它能净化什么呀？它净化掉了什么？它吸附了什么或吸走了什么吗？ 其实我们更多的来讲的话，像绿植，我们是知道它是通过光合作用能够增加我们的氧气，所以说我们最早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绿植呢放在屋里是能够增加屋里面这个空气的一个清新程度，那现在可能大家觉得窗子不好，那要不然我就那个空气不好我就不开窗了，咱们就靠点绿植。我想跟大家说的其实这个呢是不是完全可行的。绿植怎么讲，它对于这个空气的净化也好，对于一些咱们所说的雾霾啊尘埃啊这些东西呢，它有一定的吸附作用，但是如果说想给予它一个这么艰巨的任务让它去完成，那我觉得咱们可能还是找空气净化器来的更靠谱一些。 绿植更多的是给我们在增加氧气这个概念，这个净化的概念在这里。 对对对，就比如说如果说咱们空气当中的比较普通的一些像二氧化碳或者说是包括粉尘如果过大的话，咱们也知道像新家装修完大家是觉得这个甲醛含量会比较高，可能这个时候呢也会想要去用到一些绿植。那这些呢其实我觉得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但是究竟说它有多大的功效，可能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个东西很难定量的去给到大家一个答复。只是说更多的时候我是觉得植物本身就有治愈人心情的作用嘛，然后所以说是一种心理安慰也好，或者说其实它放在那里也不会有更坏的作用，那所以大家会觉得还不错还可以放。对， 而且绿色大家也知道，你看我们从小老师就告诉我们说你做眼保健操呀或者要多看绿色，看完书以后是吧， 对对对， 疲劳眼疲劳的时候多看绿色啊，多眺望远方。这个方法其实如果家里没有小朋友的话现在也开学了，就是绿色植物绿植的它的另外一个作用，不单单是说调节它的这个空气里面的氧气的含量，还有就是也可以让它的这个眼疲劳呀包括心情啊， 对对对，没错， 会有一个放松的感觉。 对，因为本身从色彩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像绿色还有包括一些比较浅的蓝色，它就是有一种镇定安神这样的一种作用嘛，所以我们来看到经常看到一些绿色啊或者说是浅蓝色的这样一些事物吧，那我们肯定会觉得心情会更舒服。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如果去到一些自然的丛林啊野外的时候，你会觉得心情特别放松的原因，因为基本上我们在野外看到的大部分的颜色都是绿色。对， 哦，这可以让其实你看说到节后综合征对不对，也是因为你情绪不够放松。 没错没错， 你老想着说不行我要过年 啊，对， 年怎么就过完了， 可能你是从心理上首先是会去抵触要去上，对对对对对，要去上班这个事实，所以会觉得哎呀不是很开心。但是如果说咱们从心理上去慢慢的接受它，然后再给到一些其他的事物的这样一些刺激也好还是提神也好，我觉得对于我们慢慢的恢复这种正常的上班情绪是有好处的。 而且你看刚才这个阿紫也说了，绿色可以让我们放松心情啊，你现在很焦虑呀，节后综合征啊，主要是因为这个长时间的放松之后，你也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马上的去应对工作当中很快到来的一些工作紧张的这个节奏。 对对对， 所以就会莫名给自己一些压力。 是因为我其实想到咱们有时候工作的时候吧，就是这可能是大家一个比较普遍的状态，快过年的时候就会想 哎呀，要不然这些事情没有那么着急，我就拖一拖，拖到年后再去做。那现在开年了，你马上想到，哦，这个事情开始变得着急了起来， 拖不下去了。 对，很多人说，哎，这个事情我们三月份再说吧。可是其实我们转眼就已经三月份了。那这些，叫什么？咱们的一些工作的压力的压迫之下，你会觉得有一些压力，会觉得很逃避上班这个事实，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 在年前就是交接工作呀，包括跟大家说啊，我马上要放假了， 对对对， 很多事情我们就年后，要不然三月份再说。你没有想到其实年后和三月份中间只隔了一周的时间， 对对 总感觉年后好像还要过一个月才到三月份呢。好吧，我不再挑起你们这个紧张的情绪了，因为有人说，哎呀，我不仅有节后综合症啊，我还有强迫症啊，说特别喜欢抠这个花泥怎么办特别喜欢抠花泥啊，你分散一下注意力吧，就是抠个花瓣什么的，这个没有办法了，这是你的一个喜好，那可能就你就不要考虑用花泥来保持它的这个长久度啊。当然也有人还问到了说这个鲜花保养的问题，好像以前他去买花店的这个老板啊，跟他说的情况和他的预期有一点点差距，还有人在问，对啊，北京户口北漂说新到小夏姐姐的声音就送小夏姐姐一朵小花花。好了，你这是哪儿的口音来着？湖南还是福建来着？好了，今天呢，我们要跟来自于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子毅阿子一起来聊一聊的话题就是，鲜花可以治愈一下我们到来的节后综合征。还有阿子也会跟我们讲一讲关于鲜花的保养，还有就是其实在家里面我们也想要自己来创作一下，有没有可能，这个已经买回来的花儿，我们自己怎么给它插出一个哎呀很有感觉的艺术品来呢？今天我们都可以聊一聊这个方面的话题，在我们的居家生活空间客厅里面，想要跟我们来互动，或者是想要看到阿子带来的九张可以治愈我们气候综合征的鲜花的图片的话，都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可以看图，可以留言。我们来回答一下魔手意见的问题。第八张图片当中，他想问一下这个美女手持的这个枝干是什么样的花啊？感觉以前没有见过。 对，这个花呢，其实我们之前应该在节目里面介绍过，因为它正好也是我们现在秋冬季节的春，算是现在初春吧，初春季节也还会有的一种花卉，就是叫洋牡丹花毛茛。其实对，大家可以看到，因为在这个美女手持的这些前面那个花篮里面呢，其实我们有一些粉色的比较长，这个可能大家看到有花苞就认识了，它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洋牡丹浅粉色。那这位正在插花的同志那个手里拿的呢，其实是我们这个花毛茛的一些花苞， 小时候， 对对对， 早些时候， 对，因为我们在讲插花的时候会有一个专业的技法叫做分剪嘛，我们就是会让大家用剪刀把你需要的东西剪下来，然后不需要的部分我们可能暂时留作他用。那我估计他手里的这些呢，就是当时被他剪下来备用的一些花苞。 哦，就是哎，其实这些花苞也是为了把它后续也会插进去， 对， 然后这样子，我因为下面是有花泥，对吗？ 没错，没错， 就是那位朋友很爱抠的东西，就是下面会有，所以你插一段时间，这些完全看不出来，只觉得有杆儿的这个花苞，它就会变成我们前面看到前景里面的这个粉色的洋牡丹的这个朵。 它会慢慢开，但是因为它这个花苞其实是，大家知道这个花开的时候是从下往上开嘛，那如果说你上面的花已经比较大了，它这个下面的花苞还非常小的话，它可能开不到我们图片当中那么大，但是它可能会绽开一个更小一点的花。 对，这个花苞的大小它是从它被采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 对，它是已经被定型了的。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就只有杆儿的这个， 它其实上面 会开多大？ 它其实上面你们可以看到最上端有一个小小的圆球球，这个其实就是它的花苞。然后它这个花苞呢，会确实会慢慢的展开，但是你说让它开到像主枝上的花那么大呢，就没有可能了。 好，这个，又给我们认识了一种新的 啊，也不是新的，其实以前节目当中也提过洋牡丹，只不过说大家可能没有看过它处在不同的一个状态当中的样子。 对对对， 啊，就觉得 大家今天重新认识了洋牡丹的花苞， 而且认识了不同大小的花苞啊，有前面稍微大一点的，它开出来的花呢，这个朵也会稍微大一点，后面的这个拿在手里的呢，它可能就是属于朵也比较小一点的那种，啊，但这样的话插到同一个这个花瓶里边或者是这个花篮里边，它要的是这种层次感， 嗯，对，它要的是一个层次感。而且就是因为我们插花呢，一般来讲除非是我们是本身的整体造型就是做一个非常规整的造型，一般来讲我们在插花当中会讲究这个线条。那像这样一些只有很小花苞的这种花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线条类的植物来使用它。 哦，好，然后呢我们也要回答一下刚才我说的那一位啊，他说买了鲜花，以前买花的时候呀，老板非说要买那个营养液给泡着，这样呢就泄得慢一些，结果呢泡在营养液里边你看它也是这杆儿呢都给泡烂了， 对， 最后也只保存了五天，可能比较气愤啊，并没有像你说的那么神奇啊，这个营养液。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可能首先要来看一下当时买到的是什么品种的花。 嗯， 因为如果说是五天在营养液里面泡烂了的话，我觉得是这样的，可能他在买鲜花的时候，这个花店的老板呢并没有跟他讲清楚，营养液呢基本上是说我们可以减少换水的次数。 嗯， 但其实我们有一个工作不能减少，那就是去剪根。这个事情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说过，因为你泡在水里的部分它确实会慢慢腐烂，尤其如果是像刚才提到的像洋牡丹，还有我们比较常见的像洋桔梗这样一些花呢，它本身是那种比较细或者甚至是空心的花干，它确实很容易腐烂，如果你长期泡在水里面，它确实会自然的就是烂掉，然后呢烂掉之后就没有能力再吸水。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是在营养液里面，你依然是没有丧失了这种吸收水分吸收养分的能力的话，那你泡在哪里可能都没有用了。对 啊，这个保持五天是不是依赖营养液没有换水的原因？ 对对对，而且其实还会有一点提到的，就是养花我们之前说过其实跟温度非常相关。 嗯， 如果你是放在一个咱们北京室温，我觉得北京咱们室温可能在26-27度冬天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温度很高，它其实这种细菌滋生的速度也会变快，所以呢这个鲜花的保鲜期也会相对的变短。 嗯， 但其实五天啊，从鲜花保养的意义上来讲，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了，因为也是取决于花的品种。 嗯， 如果是一个玫瑰，你跟我说放了五天，其实在北京这种室温下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时间。 哦， 对， 可能他的期待是正常的情况下他换水剪枝五天，然后呢他以为放营养液可能会2周，哇，就延长一倍的时间，他可能会以为是这样子。 对，但其实营养液呢它的作用是什么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所有的营养液里面其实都会有一点糖分， 嗯， 这个糖分呢就是给这个鲜花增加一点养分。第二呢，它里面会有一点抑菌的成分，就是我刚才说过因为花容易在水里面滋生细菌嘛，基本上除了这两个之外呢，它就不会有太多的其他的成分，所以它并不会是一种完全化腐朽为神奇的东西。营养液比较好的作用是，我们现在大家很多人都从网上来购买鲜花，这个鲜花在从花商那边发出到你收到之后，至少会间隔一个晚上。 嗯， 那这一个晚上这鲜花基本上是呈一个脱水状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好的是把鲜花剪根，然后呢放入加了营养液的水中，让它迅速的去恢复它原本的吸水能力。 嗯， 这种时候这个营养液是非常有效果的。 哦，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网络上面可以购买的途径太多了， 对， 所以可能真的从阿紫手里出来这个花到我们如果中间还隔了一夜的话， 对，它因为我们现在一般都是快递运输，所以肯定会隔一夜。 它就蔫了，有点蔫了，拿到手里，哎，这是为什么有人拿到比方说像周花这样的会投诉的原因，对不对？它还没有让营养液让它恢复， 没错， 就投诉说你给我都是蔫的花，你这一周的心情都不好。 对对对，因为这个咱们收到的周花可能和咱们以前去花店买一个花，或者说是花店直接配送过来的花，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配 推送的周花一定会给到大家，就是说它是一个还开放度很低，我们希望它在你的桌上至少还能绽放5天左右的时间。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鲜花它可能脱水就是因为时间长了，然后加上北京夏热冬冷， 嗯， 其实花花很辛苦，大家可以想一下。 花友很辛苦，然后再加上你确实你对他的期待会有点高， 没错 啊。我们要端正一个心态的问题是，如果说啊今天是男朋友送你一束花， 哎， 那这个花店他会考虑这个花1个小时、2个小时就会送到你手里， 哎，没错， 他一定会把它喷水啊、打理呀，而且是盛花状态， 对对对， 开得很饱满了， 开得非常漂亮的时候， 哦，对，特别好看，咔扔你手里你就特别，但是往往这样的话，如果回去你再插瓶。它一定没有像阿紫刚才提到的周花开的时间那么长， 对对对，嗯，这种花的话可能3天，嗯，基本上可能它就是因为它到你的，它给到你的时候它已经在它 巅峰， 没错，巅峰，它就只好走下坡路， 在花期的巅峰状态。但是周花，有时候大家不要那么着急投诉啊，或者怎么样，嗯，第一就是按照阿紫说的，我们用营养液给它先泡一下， 对， 恢复一下它的这个状态再来看啊，比如大概泡多久再看它依然不满意就可以投诉。 一般会给到大家是说这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时间是大概大半天的时间，就是如果说你上午收到了它，然后呢你比如说9点、10点钟收到，你马上进行处理， 嗯， 那可能我们大家这个花从10点钟开始进入一个比较正常的恢复吸水期，嗯，可能到下午比如说3、4点钟你会看到这个花它其实会慢慢的变精神， 嗯， 它原有的一些在弯曲的一些花茎可能开始慢慢的变直， 哦， 那就是证明它的吸水是畅通的， 嗯， 这个花呢说白了只是累着了，它休息了一下缓过劲 来 了，嗯，对， 哎，这个我们可以用一段时间来观察它，刚才阿紫给了大家一些观察的方法啊， 嗯， 哎，这个呢也是我们从其实有时候从花市你自己买回来有可能 也是一样的， 对，你早上买了你可能晚上才到家， 对， 一定要赶紧的先给他做一个这样的，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说会跟大家说，我们有时候有客户周一收到花，哎呀好漂亮啊，拍照给我们买家秀， 嗯， 我们都会劝他说咱们今天先别拍，咱们一般周二再拍， 先忍忍， 对对对， 让花也缓缓， 没错没错， 强行让他今天打起精神来， 对，因为花其实从像我们一般现在周花用到的大部分品种吧，包括其他电商基本上都是昆明产的一些花， 嗯， 这些花， 我们剩下的花关于花的内容我们要着急的进广告了，我们到下半时段啊，整点报时之后，半点报时之后马上回来， 红红火火过大年，热热闹闹看花灯，这个春节来南宫传统灯会带您追忆年的味道，京港澳高速19A 出口83316030， 跑遍北京城又回来了。 叨叨啥？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啦，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圆。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不要全包圆， 这老头子 想见店内活动。哎，你看过年这朋友圈全晒吃的， 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你也晒起来啊！ 过完年准备装修，哎，这个年空前节俭。 你别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找人替你扛啊！比如非常靠谱的全包圆， 啥全包？ 999元每平米，装修、家具、灯具、窗帘一口价，全包圆还送电器呢。 嗯，听着不错，真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吗？ 80平米8万，一线环保建材，全屋实木家具，赠送电器礼包，设计费不收，还有各种减免。 哎呀，让我换口气儿 啊！这么划算，不赔本吗？忽悠谁呢？ 春节恰逢全包圆店庆，听说比这还实惠呢。你不信，打400-606-8866自己问呢。400-606-8866，赶紧的，这占便宜的名额可真心不多。 春节逢店庆，狂欢开启中，家装全包圆，省到你高兴。 详见店内活动。 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 恭喜啥？我这刚拿到房钥匙，这个天儿真懒得装修。 有人替你全包圆，冬季装修还犯难，999每平米，一价含，疯 格全。 你说的全包圆装饰吗？ 对，999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一下省好几万。 这么划算，我得打电话问问。 400-606-8866，全包圆春节逢店庆，超强优惠全面开启，错过不重来。 记住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过大年逛庙会，初一至初六，延庆世仆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吃。电话8118-6018。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论一广播棒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在乐享生活我们来到的是居家生活空间里面的客厅这个空间，我们要在客厅里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鲜花有关的话题。那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子毅。再一次的欢迎阿紫。 哎，大家好，我还是阿紫。 对，阿紫呢，刚才也看到我们听众的在微博的留言了，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要来回答大家关于这个花期太短啊，用了营养液还是凋谢了呀这样的问题。当然了，因为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解释了一下，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周花啊，比方说这个我们在网上预定的定期会来送给我们的，或者是我们预定好啊大概会什么时候送给我们的这个花啊，我们要给它一个缓的时间，大概一天左右啊，到第二天我们再来看它，用营养液让它缓一缓。但是刚才那位说他们家白玫瑰啊只养了5天的那位说啊，你们说了我就知道了，因为这白玫瑰是她老公送的。你看，因为送的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嘛，送出去的花，如果花店为你说送出去1到2个小时就会抵达到你手里的，他一定会挑开得很棒的花给你送。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在他花的巅峰。 没错，是这样的。 对，你还能养5天，不错了。 嗯，证明这个花的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但是我们要当一回耿直 boy 好不好？就是跟他说句话，就那花店老板说呀，可以养8天。 对， 是为了吸引你老公去买。 没错，因为如果一般来讲，其实确实是这样的，谁也不太会说这个东西拿回去可能就不行了。这样的话，不管是卖什么，然后鲜花呢，我记得我在年前的时候跟业界的另外一个同事吧聊天，他就说，其实我们对鲜花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虽然说它是一个很鲜活，像蔬菜水果一样的东西，但一般来讲，像蔬菜水果，我们就是收到它的时候完好无损就可以。但我们对鲜花不但要求它完好无损，我们还要求它接下来继续绽放，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那刚才上半段我没说完，我把这句话先说完。 好， 就是说咱们一般现在从昆明这边拿到的花，它在空运过来之后呢，包括在昆明当地可能也会经历一个过程，就是叫冷藏。因为鲜花要在一个比较低温的状态下进入它的休眠期，在这种状态下才利于它运输。所以我们拿到的这个花儿，有时候它是在睡觉嘛，所以我就说我们一定要去唤醒它一下。 哦，它在运输过程当中自我休眠了。 对对对，它一定会去一个让它自己进入一个休眠期，这样呢它睡饱了觉，它到你面前，你给了它水分之后，它才能把最美的一面绽放给你。 哦， 对， 哎，这个我们收到花儿以后，其实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因为我们的周花一般来讲就是外包装也会相对的比较简单，因为我们是用来插瓶的，我们大家一定是把所有的包装拆掉。大家会一定要去拆这个东西，因为我有看到的，不一定不仅仅是我们家的用户啦，可能就是那个下面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保水措施，下面可能是块保水的棉，白色或者绿色，这个东西一定要一并拆掉。就是说我们最后只露出一个花，花束如果是一个花束成型的话，上面可能是有一根绳扎好，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外包装都除掉，然后呢一定要剪根，这个时候剪根再插入有营养液的水中。所以这个是大家每个礼拜一早晨收到花之后呢，记得一定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哎，这个是为什么我反复的会跟大家在讲这个周花要怎么处理。 对， 因为你看刚才阿紫描述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很好的打消你们在一周的开始？不光光你们有节后综合征哦，你们还有周一综合征，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就周一永远都是最不想起床， 哎， 在一周的五天里面最不想起床，最不想上班。周五永远都是啊，最想上班的那一天。 对对对， 一定是这样。所以周花我觉得也很好的，在周一的上午，如果说哎，我早早的到公司了，然后这个花已经送到公司了，好了，我就用十分钟， 对， 二十分钟， 去打理一 下，哎，我去打理它，其实是在给自己一个缓冲，心理上的缓冲。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你又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呢你又没有马上的进入到让你很疲累的一个状态啊，你还觉得啊，你看打理完了以后放在那儿。 其实我觉得养花吧，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会觉得养花是可以治愈，我都不觉得是仅仅可以治愈节后综合症，可以治愈很多毛病呢？因为它其实会在每天的时间当中，比如说我们每天要给它剪根换水，这个时间可能不用长，五分钟，但是这五分钟你会很专注。在你专注的时候呢，可能我觉得这五分钟其实就是一个留给自己的一小空间，我们可以舒缓一下自己的心情，只为了这些鲜花而着想。 哎，这个时间长短完全是由你的自己的工作性质和你今天的工作安排来决定的。 对，然后也是由你手里那把花有多少来决定的。 一共三只。 对，一共三只，咱们可以减慢一点。 对，休半小时。 对对对， 老板一直默默地盯在你的身后啊，干嘛呢？就可能剪着剪着我们节目就该开始了啊。好，还有朋友说，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一方面呢是今天阿紫很贴心给我们带来了鲜花酒图，大家不管是有节后综合征，还是今天因为刚刚周二嘛，就上周也只休了一天啊，就来到了工作里面，会有一点不高兴的情绪啊，都可以来看一下鲜花的图片，调整一下工作的状态。看图或者是想要关于任何的跟鲜花有关的话题问题想要问的阿紫，都可以在我们的微博上面给他来提问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了啊。好，我们先来回答一下上半段有一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说，哎，老妈花粉过敏，有没有什么样的花推荐可以放在家里面？ 对，这个刚刚我在那个节目的空档呢和江夏也在聊，就是我说其实这个花粉过敏呢，要去看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如果真的是非常敏感，哪怕接触一点点花粉都会过敏的话，那可能就会建议说还是咱们家里就不要养鲜花了，咱们可能就是以绿植为主。对对对，然后如果说这个花粉过敏只是在一些比较明显或者说花粉量比较大的时候呢会有这个症状的话，那咱们可以去排除，比如说像百合，因为百合真的是一个花粉非常多又很明显这样的一种鲜花。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一般像玫瑰还有像比如说这个季节的郁金香啊，然后包括像刚才介绍过的这个养牡丹， 包括还有我们的洋桔梗，就是龙胆花这些，其实都可以，因为它们的花粉呢，第一量不是很大，第二像玫瑰啊，刚才江姐还说，哎，玫瑰有花粉 吗？有花粉吗？ 对，然后我就说其实是有的，因为玫瑰呢，大家可能很少见到它完全打开的状态，但你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在北京夏天的时候，就是街上会看到的月季。 嗯， 它绽开了之后也是有花心的，所以它们因为是同一个品种嘛， 啊，因为打得特别开了。 对，就是说玫瑰一定要开成那种完全打平的状态，你才会看到它的开花心， 花瓣都往下坠了。 对对对，是这样的。但是可能我们在家里面一般养的时候呢，这个也是看品种，玫瑰可能都不太容易开成那样，可能大家没见过。但是啊，玫瑰也是有花粉的，只是它的花粉量可能不如像百合那么外放，就是一打开就会有。所以就是说，如果在家居中对花粉比较过敏的话，第一，我们来控制花的数量，咱们家里可能花不要太多，一两只。然后呢，第二就是说，咱们来控制一下这个花的品种，花粉特别多的，我们尽量避免就好了。 哦，哎，这个刚才说的花粉少一点的啊，这个可以，你如果作为装饰的话，第一，你不要放在妈妈的房间里面嘛，对吧？可以放在客厅里边。 对。 然后呢，妈妈尽量的不要在那个花周围老绕就行了。而且刚才阿紫还自己透露了，其实她自己花粉就过敏，你看人家还做花艺工作室。你说这怎么办？还是会有一些处理办法，就像你说的，一开始说的，我们要分一下这个情节的轻重。 嗯，没错， 是这样的。如果特别严重，就还是不要。 对对对，我比如说每年花粉过敏比较严重的时候，大夫就会建议我，要不然你就戴一个口罩吧。 啊，好，哎，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啊，也他说这个想要问一下嘉宾啊，每次买这个小萧墙都是没有开的，店主说可以开啊。但是我们家从来没开过，是什么原因？从来没开过， 从来没开过。 你是又去了不同的店里买吗？然后每个店家都告诉你会开，最后都没有开，是这样吗？ 嗯，我理解这位嘉宾想说的可能是蔷薇。 哦， 这个蔷薇其实它和玫瑰呢也都算是同一科的吧，都是蔷薇科的吗？其实一般来讲的话，蔷薇确实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开的品种，但是我在想，我们比如说花店当中会一定会遇到有一些花不仅仅是蔷薇了，它还是会呈现我们说的一种叫死苞的状态，就是它确实会不开，它拿到的时候是花骨朵，但是那个花骨朵呢也不会蔫，但也不会开，就会慢慢变干，这种状态是有的。但这个属于一种，我认为这属于一种残次品。那一般来讲，在花店的销售当中，应该不会有这种产品直接卖出来。所以咱们这位， 他又说每次买，对吧？你看他这个描述， 对对对。所以是不是说也是咱们首先从这个家里养花的温度，然后包括水位。包括你可以试试营养液，因为我觉得这种情况下，营养液它里面的成分其实会有一种，刚才我说它有糖嘛，是营养，它其实会去催开这个花苞的效果。 哦， 对对对，可以去试一下。 那对于他刚才说的这个蔷薇的这个品种，我们大概的温度和这个水位，他说是小蔷薇，又给我们补了一条。 小蔷薇，对，小蔷薇就是其实我们一般是叫多头玫瑰。它其实很像玫瑰，只是上面很多枝。然后这种情况，第一呢，就是拿到的时候一定是要把这个小心上面的刺，但是呢在小心刺的同时把上面所有的叶子尽量去除干净，尤其是插水的地方。水位以下呢不要留叶片，水位以上呢，如果你的蔷薇总是不开的话，我会建议你把所有的叶子都拿掉。 所有叶子都剪掉。 对，把叶子都剪掉。然后呢，水位的话，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养花的水位不需要非常高，除了像绣球啊这样一些比较吸水的花，一般来讲的话可能花瓶里面的半瓶水就足够了。 绣球我每次都担心它淹死，你知道吗？ 啊，绣球不会淹死的，绣球有那个游泳的本领很高。 对，我后来就想，哎，这太厉害了，到底是有多渴？ 没错没错。所以在这些情况下，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蔷薇，因为它也是我说了嘛，是蔷薇科，它喜欢吸水的面积大一点，所以咱们在每天给这个蔷薇剪根的时候，我们用斜剪的方式45度去剪它，不要平剪，增加它的吸水面积，这些方法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哎，水位不需要太高。 对，不需要太高。 然后我们尽量的剪枝的时候，把它这个斜切面剪的面积稍微大一点。这个大家知道哈，怎么剪大一点。 对对对，剪大一点。 对。 还有就是说，如果这样都还是觉得，其实你可以看一下你这个蔷薇不开的原因是说，感觉它是吸不上水，上面就耷拉了，就是那个花苞都粘下来了呢，还是说这个花苞它很坚挺，但它就是不开？因为如果它是说耷拉下来的那种的话，证明它吸水不到位。咱们可以去增加，比如说我每天去剪两次，早晨一次，晚上一次，然后这个水呢，我给它加一些营养液，水温呢降低一些。就是说白了，就是花喜欢什么，咱们就给它什么，然后来看看， 还有我们的听众，这个就是互相回答里边啊，有时候问刚才那位说，你不会去的是同一家吧？然后你就被老板，你懂的。我觉得他应该强调了每次，我觉得他应该会尝试换一下，对吧？你就是每一次买的同一家的小蔷薇都不开，你还拼命在那一家买，那你真的是有一点，你可能是冲老板去的吧？只是每一次为了看他跟你说几句话。好，我们还要说一下这个周花的事儿啊。还有人觉得说桌上摆周花是小女孩的福利，他说如果是男生自己去拿了周花然后回来还剪根，会不会觉得点点点。男生我不知道，就是阿紫，你们给男生配周花是会特别的选定跟女生不太一样的品种吗？ 如果是一些比如说是特殊用途的话，比如说是男性的生日啊，或者说像类似于父亲节啊这样一些节日的时候， 真的没有男生买周花哈，给自己买。 哎，还真有。 那你们会配送的品种跟女生给自己买的 不一样？不会，因为可能我们这边就是整体电商的配送都会是一个规模嘛，很难说我挑出来哪些客户给到他一些不同的，这个肯定不会去区分对待。但是呢，我记得那个男生他其实买了花之后他心情还是很好的，因为可能有之前就是别的女孩子会买一大捧，他那时候就会选择去买比较小的那种，然后呢在桌子上就是一个点缀，然后呢花瓶啊什么都弄得很简单大方的那种，其实我觉得也非常好。 哎，这个我觉得完全是看自己的喜好心情， 没错 啊，不要太过于在意别人会不会觉得你怎么样。 对、哦，而且我觉得一个喜欢花的男生审美总是好的 啊。哎，这一点很对，女生可以去他们的办公桌上巡逻一下， 没错，看看哎这个男生的花养的怎么样， 了解一下。说了这么多了，大家可能也会关心说，那你们说的节后综合征呢，我就是心情不好不想上班，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定的品种可以在这个这个关键时刻来推荐给我们？ 其实我认为一般来讲就是从鲜花本身来讲啊，咱们可以选择，如果说你自己觉得自己的节后综合征比较严重，咱们就找一点比如说更加芬芳，就是气味会更香甜一些的这种鲜花。还有一个呢就是颜色，因为颜色我是在想可能会因人而异，有些人他会觉得比较浓烈，比如说很明亮的黄色会觉得心情很好，但有一些人可能反而会觉得比较很浅，带一些灰度的这样的一些颜色，因为它够温柔，它会治愈你。所以我觉得像颜色上可能就因人而异，大家觉得哪个你更喜欢，哪种感觉你看得更舒服的，你就去挑选那种就好了。 哦， 对， 原则就是说要挑选到你喜欢的颜色。 没错， 就是内心现在很渴望什么颜色，未必是你平时很喜欢的。 对， 我这是跟吃东西特别像。 没错，因人而异嘛。因为我其实一直觉得四季的变化，每一个季节在我眼中我喜欢的花会变，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初春吧，我特别喜欢的颜色就是浅黄色，因为觉得很有生机，浅黄色加一点绿色，我觉得那就是春天。 哎， 对， 有的人我认识有姑娘特别喜欢那种草绿，就是很 对对对， 很不是我们这个绿萝这种绿， 对， 是会更浅 更浅一点 绿， 是，没错，这种绿色因为它确实很浅，尤其像一些蕨类植物会有这种颜色，它看了之后，我觉得是带给它的感觉可能是。比如说春天刚刚发芽的草地的那种感觉，很毛茸茸的，很新鲜，这种东西因人而异，会是有不同的治愈感。 哎，喜欢绿色，那我们在选花的时候会难吗？ 其实有绿色的花，像浅绿色的有龙胆 啊， 对，然后还有一些花呢，它比如说白色的银莲花，但它的花心有一些是绿色的， 会透出来一点， 对，会透出来，然后包括其实。 刚才一提到的玫瑰嘛，像白玫瑰比较普通的一个品种叫坦尼克，但有一个比较高级的品种叫雪山。那个雪山呢，它的白玫瑰种就是透绿的，非常漂亮。 哦，刚才那一位啊，让你老公下一次买白玫瑰的时候问一下店家。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从进口的玫瑰，心中有一款叫柠檬，它就是一个非常浅绿的颜色，很漂亮。对，就是绿色的玫瑰。很少见，非常漂亮。 对，我觉得为什么会刚才说到绿色，一方面是我周围真的是有姑娘特别喜欢绿色，就是家里面的墙面可能也是绿色啊，然后自己的车可能也是绿色，就是那种钟爱型。所以我每一次看到这样的，我就在想，我说那比方说我给她送一个花束啊，就闺蜜之间这样，我应该送一个什么样的花？但其实你看就可能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吧，就是我们对于花的认知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对对对，其实这个大自然中有很多可能你还不熟悉的花的品种和颜色， 都是可以来满足的。所以节后综合征不可怕， 没错 啊，就是我们除了可以用打理周花这种方式啊，每周一的时候来消磨一下10到15分钟这个时光啊，让我们可以进入到工作的状态。另外一种就是刚才像子怡提到的，就选一个你现阶段特别喜欢的颜色， 对对对， 感觉啊，还有朋友说啊，我们自己在这个美术部嘛，男生每周都会去拿周花耶，然后呢，我们就每个人去抢一朵， 哇， 然后最后他自己就剩一朵。你们，我觉得这个男生好贴心呐，他应该是故意的， 是啊， 是不是？因为 好东西和大家一起分享， 对，而且他知道就是部门美术部门嘛，那就是女生会多。啊，你看他自己啊，自掏腰包给你们买了周花， 是是是， 然后还你们各自挑，一定是挑了自己喜欢的那一只，对不对？ 嗯， 哎呀，你看整个的一周啊，你们这个办公室的氛围好愉悦啊， 对， 然后每个人都拿酸奶瓶儿把自己那一只养起来。哎，你们是不是要这个开周例会的时候，大家都蹲在一起剪枝？开会之前的节奏就是剪枝。好啦，今天聊了，在客厅里面跟我们的花刊花艺工作室的阿紫聊了这么多关于花的话题，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愉悦的心情，可以开始我们节后的工作，真的节奏迅速的就加起来喽。好了，我们今天内容就是这样了，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喽。 瑞泉迎新春，北广购物开门送福利，2月22号至2月28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20元积分红包，下次购买商品时可立减20元哦，还有订购200元以上商品立减20元再送您20元积分红包，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广购物。 大家好，我是许莹，买海参找小琴。 好的，那说到小琴呢，有这么一句话啊，说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大连，大连海参看小琴。 嗯，没错，小琴是1999年开始就做海参了。我们是将近20年只做海参的专业海参好品牌，所以你吃着放心，吃着安全。 而且小琴海参呢，入驻我们北广平台呢，已经是第4个年头了。无论是销量和口碑，在我们北广呢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呢，可以说它在海参界呢也是一个传奇。因为呢，以小琴姐她的头像和她的名字作为品牌和这个商标的，应该说是我目前还真没看到。 海参行业目前我只知道小琴是这样的。因为小琴姐说了，她把人名和头像印到每一件商品上，这样大家吃海参的时候就看到了小琴两个字。如果说有一根海参质量不好，人家会指着名字头像去骂的。所以小琴姐这么做呢，也是让自己对海参更加的负责任，而且是对海参品质的一个勇气承担和一个责任。 所以也看到他极大的这种真诚。 对， 但是他的付出真的是没有白费啊。经过10多年的努力呢，他应该说这么多年就只做海参了。所以呢，他的小琴海参已经形成了品牌啊，而且它的品质是上乘的，当然口碑也是非常好的。当然价格呢，这个好东西自然就贵，是吧？在专卖店卖的话，一根海参的话，估计可能也得5-60块钱。 对，5-60块钱，其实我们这个品质来说的话，已经是非常公道的价格了。当然不能跟我们今天节目时段的